阵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还是我们高招直播咨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从今年2月份开始，其实到现在为止历时接近半年的时间，我们的高招直播咨询到今天将告一段落，我们将会明年再见了。那么经历这5个多月的时间啊，其实作为我来说是很久没有回教育面对面了，心中有很多的感慨，那么也跟我们的家长考生同呼吸共命运，一起来体会着这样的一个人生中很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高考并不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选择，所以呢对于大家来说一定要放松心态，尤其在填报志愿包括在我们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的机会的，不要这个较劲，不要一根筋，因为人生还是有很多次的你可以进行选择的机会。那么在今天我们这个大咒啊，这个在戏曲里面我们叫大咒，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所学校，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分别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的副院长贾东京贾院，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还有来自于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实习就业处的主任石中阳，石中远你好。 主持人好，那个各位听众下午好。 另外还有来自于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就业处老师胡小燕，胡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今天呢三位招生负责人都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于这三所学校有什么关心的问题都可以及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会及时的向我们的招生负责人进行一个提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仔细聆听，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高职院校中真是蕴藏着特别大的宝藏，同时就业啊包括薪资水平可能远超乎你的想象，真正问问身边这些本科毕业生，工资多少，找工作好不好找， 你再问问我们今天的招生负责人们，你就会做出一个特别明确的选择了。好，首先呢，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本市开展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专项督查，义务教育阶段设重点班将被追责。市属高校新增本科专业要适应北京的发展需要，鼓励发展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专业。全市中小学生迎来暑假，今年假期作业重实践，让学生玩中有收获。以下是详细内容。市教委与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12号围绕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联合发布12项督查内容，设立市级举报电话96391，违规入学以及违规设立重点班、快慢班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相关负责人将被问责。除了市级举报电话外，各区也公布举报电话。教育部门表示，将根据举报线索开展重点督查，实名举报，逐一核查，发现违规信息是绝不姑息。那么各区在9月10号之前要完成各自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督查自查情况报告。同时市教委明确，各区教委主任是本区招生入学工作第一负责人，校长为本校招生入学工作第一负责人。市教委近日下发做好2018年度市属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通知对新增专业做了明确要求，提出市属高校新增本科专业要主动服务国家和北京发展，比如增设乡村振兴、健康中国、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外语非通用语种等领域。那么按照通知要求，各高校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北京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增设乡村振兴、健康中国、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外语非通用语种等领域相关专业。同时各校要依据国家标准设置专业，确保新专业质量达到设置要求。14号开始，本市中小学生将迎来7周的暑假。今年各学校的暑假作业书面题目少了，丰富有趣的实践活动成为主角。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观察夏日的雷阵雨、火烧云，旅游注意听听小溪哗哗流水的声音啊，瀑布的轰鸣声啊。 范思汀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二年级的语文作业是观察。二年级语文组长王维说，暑假正是让孩子们去社会自然中体验的好时机。 语文有一次的小练习，问到孩子风吹动旗子会发出什么样声音的时候，孩子不知道，所以呢就想让他们利用假期的时候呢去亲身体会一下，感受一下。 邓市口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的暑假作业每年级只有一道题，以减轻学生负担。作业主题围绕行走北京，传承文化，让学生走出家门，了解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翠莹老师以五年级的题目为例说， 走上北京，我们有很多的美食小吃啊，烤鸭呀，尝美食，了解这个美食是怎么做成的，然后还尝试做一做，挖掘舌尖北京的这个文化呢，包括很多这个历史东西在里面。 四年级学生的作业是制作一本我眼中的京杭大运河活动手册，内容和呈现方式可以多元化。马永梅老师说， 我对京杭大运河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感兴趣，那我就研究这个。我对京杭大运河两岸的文化，比如说小说感兴趣，我去研究小说。我喜欢绘画，这个都可以融为一体，出成绘本。 范思汀小学德育副校长张志坤表示，学生在假期也应该坚持每天一小时的体育锻炼，积极参与家务劳动、公益活动等，同时鼓励学生们走进博物馆、社区、街道，多多了解身边的变化。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然后我们也是让同学们可以去参观，可以通过走访，也许我们孩子就是通过这条胡同的一个变化，他来感受，然后可以用绘画呀、小报啊、作文呀，还有照片，这项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孩子们学会观察、学会感受、学会感恩。 好的，那继续关注下面的消息。京港中学生地铁列车模型创意科技大赛制造地铁组决赛12号举行，京港两地350余名中学生同场拼创意，中学生们在现场修补自己制造的创意地铁模型，设计未来地铁，畅想未来城市出行便利。此次京港中学生地铁列车模型创意科技大赛自4月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京港两地的参赛作品146件，两地中学生还制作了25列列车模型，每一列都是按1:40的比例仿真制作，通过比赛促进了两地青少年交流互动，并加强了他们对于城市交通、城市发展的关注和认识。未来京港地铁将为更多青少年搭建社会实践平台，推出更多地铁科技、文化领域的交流与活动。密云区近日首次与高校开展实习合作，20名高校学子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进入密云区委宣传部、区发改委、密云镇等19家单位实习。实习生入职后将主要承担调研课题任务，并参与用人单位重点工作推进。此次实习锻炼是区级行政部门与首都各知名高校合作开展集中实习的首次尝试。实习期满后，密云区委组织部将组织用人单位对各实习生工作情况进行考评，考评结果会被反馈到高校作为实习鉴定，同时考评结果优秀、工作成绩突出的实习生将在明年选调生选拔中获得优先推荐。青年服务国家2018年首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出征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科技大学举行，今年暑期将有十余万学生走出学校，走入社会，参加服务、调研等实践活动。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共青团北京市委主办，中央直属机关团工委等各部委及首都高校师生代表等3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本次青年服务国家首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立足改革开放40周年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有十余万学生走出学校，走入社会，走向全国各地，在一系列服务、调研等实践活动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用实际行动展现青年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精神面貌。好了，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姚迪编辑，由姚迪播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另外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啊，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各个院校分别在发布自己的录取分数线，那么在本周您请您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公众账号，那么在本周日到下周一这段时间，我们会密集的去关注京内外的高校他们的具体的录取的一个分数的一个情况，包括分科的一个分数的情况，所以欢迎各位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及时了解到啊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招生的一个信息，包括一个分数的情况，尤其对于现在高二要升高三的这些同学跟家长，及早树立目标，有了目标意识，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奋斗意识。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内容。那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是市属市管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学院始建于1984年，前身为北方交通大学昌平分校。学院秉承智毅利人的校训精神，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为北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现代服务、交通运输、电子信息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发展定位。学院目前占地305亩，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建有 BIM 综合实训室、土工实验室、道路建材实验室、力学实验室、沥青实验室、检测实验室等34个实训室，汽车实训中心、路桥实训中心等7个实训中心，36个校企共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学院设有路桥系、汽车系、管理系、城市轨道交通系和基础部5个教学单位，开设22个高职专业。学院不断加大校企合作，先后与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华润置地、北京现代、中国中车等多家大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开设订单班，几年来实现了学院、学生、企业和社会的多方共赢。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我们今天是2018年高招直播咨询的最后一期，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首先我们请来的是来自于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就业处老师胡晓燕。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大家好。 嗯，刚才呢我们对于学校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简介跟介绍，有没有一些补充？那么对于这个学校其实最强势的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在听众朋友们包括考生朋友家长朋友们再强调一下？ 嗯，好的，那就对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和一些专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嗯， 今年呢2018年北京高会统招，我们的招生计划总共440人，其中文科呢是115人，理科共325人，一共是有13个专业招生。这13个专业呢，我们像刚才简介里也说了，一共有4大类专业群，嗯，然后大家是比较热门，然后对着比较知道我们的是最开始就城市轨道交通， 嗯， 就是地铁。 嗯， 因为这类专业呢，我们是2007年就开设了。 哦。 开设之后呢，一直受到广大考生这个青睐，也是最早开设此类专业的高职院校，在全国里边， 嗯， 也是第一批与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合作的高职院校。 嗯，其实就是校企合作。 对。 嗯，那么这个轨道交通类，其实按照您的话说，就是咱们的王牌专业了，王牌全都系。 嗯，对，这是这近十几年来的一些热门专业吧。 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强势的一些专业可以向我们的考生家长推荐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交通土建类专业。 嗯， 因为简介里也说我们原来是北方交通大学昌平分校。 嗯， 交通土建类专业呢是延续交大的， 嗯， 这些就是一盘老牌的重点专业，像这次招生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 嗯， 这个呢主要就是土建类修建地铁的， 嗯， 它对应单位一些都是一些中字头的央企，因为只有这类单位才可能承接国家修建地铁的这个项目。 嗯，这样才能够承接这样的一些项目。 对。 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刚才您谈到了整个我们招生人数大概是在440人。对。那么招生的专业呢，总共数量是大概是多少？ 13个专业。 一共13个专业。那么比如分专业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比如说刚才您谈到两个强势的交通土建跟轨道交通类，嗯，那么这两类招生人数是不是占的人数会比较多一些？ 对。然后其中呢我们也是有5个专业是文理兼收的， 嗯， 具体可以看我们那个招生简章。 嗯， 然后在交通土建类专业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新型的2个热门专业， 嗯， 一个是工程造价，还有一个是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闭幕方向。 嗯， 这两个是一个新的专业，也是一个近两年就业行业里边缺口比较大的专业。 嗯， 给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干嘛的这是啊， 嗯？可能这俩专业听着就是比较陌生，尤其是这个闭幕方向， 嗯，尤其我们不学工的，像我这学文的，一听这头都大了， 嗯， 不知道这干嘛的呀，嗯，啊？ 对，这个闭幕呢，首先它是一个软件 ，BIM， 对， 嗯， 它是建筑信息模型软件。 嗯， 俗称 建模啊， 对，俗称建模。通俗的讲， 嗯， 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吧， 嗯， 就比如说大家要是装修房子的时候， 嗯， 你去找设计公司， 嗯， 你首先可能他会给你设计一个 平面图，嗯， 但这就是 CAD 制图， 嗯， 然后后来呢，造成了是 AD 制图 ，3D 的， 嗯， 立体化的。现在呢，BIM 这个新型的软件达成了一个5维立体， 嗯， 既是立体的也有色彩， 就是还有那个素材能往上贴，嗯， 对， 哦， 就是完全的呈现出来你 所见即所得， 所见即所得， 哦， 你能看到了。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理解一方面， 嗯，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它一般的不仅限于家庭的这种小的装修吧， 嗯， 它一般的都是建设一些桥梁或者一些大的 工程，嗯， 用于这个方面的。 哦，所以这个如果要学会的话，其实就是把这个最核心的一些建筑行业的一些内容就能学到手了。 对，也可以。其实它和那个咱们现在知道的 VR 有点像， 嗯， 就是你戴着一个 VR 那眼镜，可能进入这个虚拟的世界，建造出你想要的这个模型是个什么样子，你想得到这个是一样的，用这个 BIM 这个软件，你就可以建造出你想得到这个大楼，外形是什么呀，进去每个房间都是什么样子。 哎，您说这个以后，其实我后来在想，您学的其实就是这 BIM 是一门技术啊， 对， 其实它是一门技术。 对， 那学了这个之后，它可就不仅仅是说我这个工作我就得去土建这块了。将来比如说我这个 VR 体验馆，它肯定也要建模啊，那也是用这套 BIM 的软件去做这样的相应的一些服务吗？ 对，这都是一个大类，都可以通用的。 哦， 所以它的就业面也非常广。 嗯， 而且在今年就是两会上，报纸上有那个两会委员也是提出了，这个是建筑信息模型技术人才需求旺，高校培养却缺位。委员就是建议高校土木专业增加 BIM 技术课程。 但是大家都在想了，说那这现在学建筑行业的人，他们要学这 BIM 会不会更有优势？人家可能学三两个月是不是就能学会，然后很好就转型了？那这个东西有那么容易吗？ 这个肯定是不会的。 哦，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呢，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这个专业是全国八所之一开设的，然后是北京市第一所开设这个专业的院校，而且呢，就是虽然是新专业，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了，首先呢，在建成了北京京津冀地区最大最全面的这个 BIM 中心，而且它也是通过中国图学协会的这个认证吧，可以成为 BIM 的这个考点和培训机构。 就是考试学习，那咱们都汇总到一所学校里边来。 对，都在我们学校，这是北京第一所承办这所此类培训的高职院校。截止到目前为止吧，一共就近130所本专科院校来我们学校参观了这个 BIM 实验室。 哦，那其实我现在好奇的，人刚才谈到全国现在有8所院校现在在进行这个 BIM 的这样的一个招生，包括这样的一个培养，大概您估没估过说全国大概都有多少学生这一年就是能学成出来？这样的话大家一算，哎呦，缺口挺大，那现在得赶紧学。 这一类学生我觉得应该是不过3000吧， 不过3000，每年才不过3000人。 这不是每年，就基本上现在就以现在来说的话， 一年能培养出3000人就不错。 对， 所以其实就是行业缺口很大，现在是在缺位的，但是培养能力其实又跟不上， 对 吧？现在培养能力又跟不上， 对， 所以现在如果你学这个专业，你相当于是头几波吃螃蟹的人。 对，可以是这么说的， 可以体会到这个螃蟹最新鲜、最美味的那一段啊。 而且我们这个专业学生呢，也是，虽然是2017年开设的专业，但今年2018年吧，已经取得了这个很好的成绩。 比如说， 就是今年在4月份，有一个是，在首届京津冀就是这个3品杯 BIM 技术大赛荣获了2等奖。然后同月呢，在这个北京市 BIM 及 VR 这个装饰的极限任务挑战赛荣获特等奖。 其实我觉得跟对于很多考生家长来说啊，一说这个一个新的技术，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模糊，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那这个专业究竟好不好？我觉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新概念英语刚刚开始在中国有落地，然后去学习的时候，你先学了，你就是第一波会外语的人。当比如说类似于像是一些爪哇的这种语言，包括是 C 加加的这种语言，包括现在各种各样的新型的这种语言，就是计算机编程的语言，你先学了，你就占据了行业的一个领先的位置，你就有了更多的求职的技能，包括未来的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的技能。所以当每一项新的技术已经确定了，这已经是一张明牌，比如说刚才那胡老师介绍了 BIM 这个技术在建筑行业之中是未来一定要去推广的，而且是必须要去推广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时候，这已经是一张明牌了。 对，这是一个趋势。 这是趋势已经确定了。 对， 但是呢，现在相当于是产能跟不上的时候，那你作为第一批生产出来的，我们难听点把咱们学生比如商品，那其实你是最抢手的商品，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肯定是。 那学起来难不难？ 这个学起来 有技巧？ 没有什么特别，只要跟着老师学，然后你的理科方面不是特别差就可以。 有一定空间想象能力。 对。 同时还有一些美学的基础。 美学还好，因为它是主要是根据可能设计方面，你把它给呈现出来，用这个软件。 哦，就是有人提需求， 对， 然后呢，你根据他的需求来去理解，然后去呈现。 对，你主要是技术方面的呈现，可能你对这个美学不需要你有太多的要求。 哦，懂了，这其实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原来做电视行业啊，有后期，我们可能有导演，导演不会操作那软件，然后呢，就导演站旁边，哎，我们要什么样的，但是。专门去操作软件的人，那他们其实就跟那个现在咱们学 BIM 其实一个意思，对不对？ 对，有点相似。 好的，这就是拥有一项这个过硬的技术非常关键。好了，刚才咱们说了这个 BIM 方向其实是项目信息化管理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下设的一个方向。 对。 那刚才您谈到还有一个造价工程造价这个新的专业是什么样的情况？还有一分多钟，咱们简单介绍，然后第二层继续说啊。 工程造价呢也是基于这个BIM 这个软件，然后你造出这个模型之后，但是你对。简单说，你对每一个墙面、每条钢筋，你需要一个造价。这样的话，在每一个细节方面都写出单价了，这个整体自然也就出来了。 就是造价更准确。 对。 哦，包括你像，其实这个BIM软件，我现在理解就是，里边贴什么壁纸，那外墙用什么样的玻璃，其实都已经在这个BIM软件里都能够 体现 可丁可卯的东西算出来。然后再加上一个乘以15%的一个损耗，或者5%的一个损耗， 对， 基本上就是造价特别准的就给你放在这儿了。 对， 啊，这个其实也是建立在这 BIM 基础之上，是吧？ 对。 那这个那个项目管理这个工程造价这个专业，是不是他学的会更多呢？内容除了 BIM 之外， 它这是两个方向吧？对，工程造价可能它就是偏于造价这方面会多一些。它是不像。BIM 那个专业，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先用 BIM 这个软件先建成之后，然后再用，接着去造价。 哦，就是相当于是他们通识的教育都是这个 BIM 这个软件为基础。 对。 那么在真正的方向分上，一个可能更偏向于技术，一个更方偏向于造价。 对。 好，明白了。这个非常的清晰，第一时段马上就要结束，也欢迎您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这个高招的话题，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荆州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地铁的司机或地铁车辆的维修，这个是县南省， 这是技术含量比较高， 对，还接着呢，就是第三个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这个专业，还有这个专业呢，包括我们有一个城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这俩也都是。包括刚才说的都是北京地铁订单班，他们这俩专业呢，其实主要就是面对这个设备，一个是通信信号嘛，一个是面通信信号分公司，面对信号系统设备，然后机电呢，面对就是机电分公司，这些地铁类机电设备的这个对设备的管理和维护，这些。就是通俗来讲，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机电技术专业，基本上也和是机电设备是一样的，也是对应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然后这个专业呢还与这个中国中车，就是中车订单班，然后就是这专业有俩订单班，有两个方向。 哎，咱们这个中车是针对原来的老南车还是老北车呀？ 其实我们这个应该是北车，就在昌平那个有一个我们这个中车的一个这个设备的分公司， 一个基地在那边。好，刚才也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强势的这样的一些跟轨道交通相关的一些班级专业，也是订单班。那么订单班的意思，我相信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知道，就是基本上进来以后您认真学习啊，基本符合企业要求，铁定有工作。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吧？ 可以。 那这个学费是自己付还是这个企业付啊？ 学费跟这个都是正常学费， 啊、 一年学费两千 啊。好，明白了。就订单班的意思是，就是只要你学习好，我们那彼此都看顺眼了，这个自由恋爱，要是都能结合到一起，那就没问题了。但是呢，学费你自己掏啊，但是工作到时候我这边只要你不错，我就要你。 对，只要成绩合格无违纪，然后学生自身有这个需求，然后愿意到这个企业，然后企业有一个在毕业时候有一个简单的面试，因为他在这三年之中他会融入到教学里边，他也是希望学生毕业就达到他的用工标准，无缝衔接。 哦，所以就是他们也会过来指导跟观察。 对。 哦，这个真好。我想当时我在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时候，当时就想有没有这个领导偶尔就坐在我们后面假装是这个外来人员听课，其实在观察我们啊，这个小伙子嗓子不错，将来招到我那儿去吧。后来事实验证明没有，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啊，应该有。这样的话早点跟我说，我能进北京电台我心里多踏实，是不是？其实一样的，就是如果有这种订单班的话，对于就业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好，那这个咱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咱们的就业方向跟就业薪资好不好？ 这个是地铁类的，它主要都是现在学生家长问的啊，就是说你们去北京地铁，然后薪资多少？因为知道地铁是国企嘛，稳定，然后五险一金什么的都比较高，然后现在的是，实习的方面，刚去的实习生大概是3000多元吧，北京地铁，应该是我们去北京地铁都是一样的，然后像运营管理这个年薪大概是6-7万， 年薪6-7万， 对，像车辆技术呢，司机这方面可能会多一些，多一两，再多一两万块钱， 哦，就是7万到9万之间， 对， 啊、哦，所以这也是一个毕业其实就能拿到的一个工资，那么这个工资其实对于毕业生来说还是比较可观的， 对，这类专业它可能因为对应地铁呢，学生对于这个工作来说可能是有一个这个稳定的需求吧，然后刚才我们的交通土建类的这大类呢，这个薪资就比较高了，然后可能一毕业基本上就是最低就是4-5千，然后你工作2年，低的话也得是5位数， 低的也得5位数， 对， 哎呀，突然觉得自己这个专业应该重新回接受社会考生报考吗？ 这个 这个现在是不接受。 好，这个我也现在想赶紧辞个职，重新学一个新的专业了。真的，就是薪资上确实非常的诱人，而且呢，它有一个职业上升的，你听，它是每年逐年其实是根据你的资历、根据你的能力、根据你的经验，它是有一个上升空间的，而不是说你可能有的专业你看起来还不错，但是你毕业以后基本上就毕业即摸到天花板。不会说你要一步一步走摸到天花板，你有这种晋升的这种感觉，你永远这个人生啊，到20多岁，比如22岁毕业，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哎，这感觉就特别不好。 嗯， 你让慢慢往上走，这感觉就还挺好的。 嗯，其实地铁类的也是每年这个薪资它会有一个递升的， 真好。 对， 电台就没有低声啊，这个我们这个多少年工资都一样了，哎，小小抱怨一下吧。好，那个还有一些填报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吗？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注意事项，比如说有什么要求？ 就是说我们一些专业有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些要求，请考生看招生简章注意一下。 大概会有什么要求？比如视力， 长 相。 视力其实，主要就是无色盲色弱，这点地铁类的就不能报了。 哦，对，这也太关键了。 对， 要有色盲色弱，这个我就不敢坐地铁了啊。 对。 好，这也是这样的一个介绍。哦，对了，还有一些家长会有提问啊，比如说，我毕业了，但是我不想工作，我想继续升学。那么咱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机会跟合作院校？ 哦，我们是升本的对应院校是北京建筑大学。 建筑大学。 比例都是一样的，跟各学校都是北京是统一规定，15%推荐，5%录取。 这推荐录取，然后也是走接本，然后第一学历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 好的，这就是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刚才说了很多轨道交通这块，我看那个贾院长一直嘎嘎在这记。这个要不然待会儿等说到咱们职业学院的时候咱再继续说好不好，贾院长。好，那个到时候我们再直接再去介绍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的时候，我们再有请蒋东兴院长去详细介绍一下，交通运输职业学院他们的轨道交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包括上其他的一些专业有没有一些强势专业、拳头专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我们接下来走进的学校是卫生职业学院。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国家教育部批准备案的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隶属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学院以培养大学专科层次高等卫生职业技术人才为主，开设药学、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卫生信息管理、口腔医学技术、护理、助产、中药学、康复治疗技术、中医康复技术10个专业。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办学条件优良，师资雄厚，拥有专任教师290名，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111人，高级讲师104人，讲师130人，北京市职业院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39人，教学设施一流，实训设施完善，实训设备先进，体现了上课如上岗的仿真实训环境，实用性强，符合现代职业技能培养的需要。在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领导与支持下，目前与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同仁医院等13所医院建立了临床教学合作关系，与天坛生物制药公司、同仁堂等一批医药企业、研究机构开展院企合作，为学生临床教学及实习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根本上保证了教学教育质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我们接下来走进的就是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刚才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有请的是来自于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招生实习就业处的主任，石中阳石主任。石主任你好。 各位听众好。 那个刚才呢我们做一个介绍，还是那句话，有没有需要补充的跟我们大家来强势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跟专业好不好？ 好，这个我们今年呢大家都看到了，我们那个从我们学校的信息上面也能看到，我们今年高招这块只有3个专业了。检验、影像、康复三专业。然后如果说特点呢，小片儿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是唯一一所北京市卫计委所属的高职院校。 培养的这个人才，我们这三个专业剩下的是紧缺当中的紧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在卫计委的这个指导下吧，因为我们和13家北京市卫计委所属的3家医院建立了临床教学医院这种合作关系。就是我们的这也叫校企合作高度融合。这个13家医院跟我们的父母官都是卫计委，所以我们这个关系呢就是很铁。 而且刚才其实我在这个片花中啊，因为时间原因我没有介绍特别详细，但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俩字儿，基本大家都知道是哪些医院了。友谊、同仁、 对 北京中医院、世纪坛、儿童医院，不是儿研所，儿童医院， 对儿童医院， 安贞 儿研所也是， 儿研所也是，是吗？ 对对对。 哦，这里边啊，有，最后是儿研所， 儿研所， 儿研所，儿童医院， 对， 多好。然后安贞、 对 朝阳胸科医院、 对 妇产医院，这都是挂号都挂不上的医院啊。这积水潭，然后回龙观。 对 老年医院，老年医院这是新开的吧？ 不，这个医院也是老牌的医院了。 老牌医院， 老牌医院，而且这个医院的环境特别好。如果我觉得哪天我生病，我也到那儿住院去。环境好， 不生病，不生病，不生病。 环境好， 谁都不希望生病，但是谁都免不了， 免不了生病。 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呢，医疗技术人才确实，我们可以看看北京呢，其实相对于还算不错的一个医疗条件，但是仍然是紧缺的。 对， 咱们看看这个，每次一提到生病，大家去挂号，头都疼。 对， 对吧？这就说明了我们在医疗上面现在人才仍然非常的缺乏， 缺， 对吧？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就业来说，是不是更有信心了？是不是？ 对，就业这块一直是供不应求。然后从实习这块就开始，医院向我们抢人 哦， 就是实习的给我们多安排几个 哦，真这么说？ 对呀、然后包括今年，这里面没限制到有中日医院吧？中日医院那个前两天因为我们不能负责实习嘛，中日医院的说我明年预测向你们要4个人，我的计划都做完了，你今年给我的学生能超过4个吗？实习的。 哦， 就是让我能挑一挑嘛，不然的话我连挑的余地，你给我几个我就得要几个。 那您可以说对不起，没得挑，大家都在抢，只能给您4个。 老关系了，老关系了，我们尽量会努力。 但是就算是剩下一个，也一定会被其他的医院招走的。 对对对对。 所以在就业上其实不太用担心。但是刚刚谈到了，今年我们只招3个专业。 对。 分别是这个检验技术、 对 影像技术跟康复治疗技术。 对。 他们会不会有一个定向？比如说我一定会去到哪家医院，还是说我们还是有一个就是去，咱们是订单式那种培养呢，还是说我们是可以自由就业的？ 这个我这个三个专业啊，虽然只有三个专业，还进行了一下细分。这个细分是什么概念呢？我可能跟其他两所的学校不一样，我们提前批次里边有农村定向生。这个农村定向生呢是咱们北京市的几个委办局联合下的文件。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两会期间，北京市两会期间就提出来农村医疗机构对医疗卫生人才的这个缺乏的这紧迫感更加强烈。所以这几年我们都在做农村这个定向生的培养。农村定向生的概念跟订单式培养是不一样的。怎么叫不一样？第一，这个学生比如说我房山区，我要招10个定向生，那这10个定向生必须是房山区的农村考生，农村户籍的。你才有资格 去报考。区这核心部位还不行，必须得农村。 对，农村的。这个定向生，因为他回这个将来就业以后必须回房山。 哦，就是农业户口是这意思吗？ 对。 啊、 他毕业后还要必须服务于房山。然后是这么一个概念。而且呢不能跨区。你说我是农村户口。我房山我是海淀的农村户口，我报房山的行不行？那不可以。所以不能跨区。而且还有一个呢，我们这几年来看完定向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录取当中，我们是录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晚上提前批次放档时间是晚上9点。那我可能档那个放档以后，我9:30就要给你打电话。干什么？跟你确定，再次确定一声，你符合我们的条件。你同意不同意？再考虑一下。然后次日第二天早晨一起来8点钟，你就马上到房山区卫计委签订定向培养协议。 哦，时间很赶。 很赶。因为我们录取大家都知道，每个批次都是一茬压一茬， 对， 一茬晚了以后整个影响全市的录取。 嗯， 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求家长在定向生的，如果你报了我们提前批的定向生这个志愿，那么你晚上 拜托各位家长一定要看着你的手机 啊、哦，别以为是骚扰电话。 对、 哦，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老师，您能明天再说吗？您这怎么大晚上录取？ 嗯， 高招工作有可能就是晚上竞争，这几年都是九点以后放档。 对，但是我觉得家长们可以确认一点，就是他呀也不跟您要钱，也不要你考证号，要干你干嘛，让你去卫计委。 对， 这一般骗子不会这么干。 对， 哪有说去你让你去政府部门的呀？ 对，政府部门签协议去。 对，是的。所以在这点上不用太担心啊、 嗯、 这点不用太担心。 这点我还想强调一下， 嗯， 就是这个协议的一旦签了以后、 嗯、 我们就要对你进行录取了。 嗯， 录取以后就是履行协议。 嗯， 区县卫计委要履行他当时对你的承诺，三年以后， 嗯， 就是在培养过程当中， 嗯， 免学费， 嗯， 免住宿费。 哦， 培训完了以后您必须为我区县服务、 哦、 卫生行业服务。 那也应该的。 哎、对。 您都就掏钱。 对， 招人， 对 吧？这最后你得为他服务、这个在服务年限有规定。 我们这个呢，根据各区县不同，我看了一下这几年的这个协议， 嗯、 服务协议是六到八年， 六到八年不等。 对对、 哦， 而且北京市也严格控制这个协议的严肃性， 嗯， 不能变卦，区县不变卦、 嗯， 你也不能变卦。 对， 就这样的。 嗯，这其实是一个就是彼此之间的一个 承诺吧， 承诺跟协议。 嗯， 但是如果真是遇到一些特殊情况，肯定相当于违约吧，你肯定有违约的一些办法。对， 嗯、 但是 这个 对自己不太好， 对 考证不太好， 对 对, 对，将来你的人生吧也不太好。对， 主要因为现在呢，咱们的征信系统越来越发达，它如果列入这个。那个失信 是 就很麻烦， 对对， 确实真的很麻烦， 对对， 因为这个以后涉及到你出国坐飞机、坐高铁，然后什么贷款， 对， 这全程问题。 而且这里边呢，确实对我们考生来说也是一个这个品行、 责任意识 的考验。 嗯， 为什么说是因考验呢？因为我们这几年都发现了，比如说我给某区县定向的学生、 嗯、 影像专业， 嗯。 这个孩子也确实表现不错， 嗯。 而且我们这实习医院刚才说了，这十三家医院、 嗯、 我。基本上只会实习单位比这几个好，不会差。 嗯，嗯， 那么在这实习单位过程当中，实习过程中， 嗯， 实习单位看上你了， 嗯， 留我们这儿吧。 嗯， 我们这孩子都是恋恋不舍，不好意思，老师，我是丁向生、 嗯， 我必须回我的所属区县。 哎呀，真好。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既纠结，也体现了我们学生对这责任还是高中生的职责、 嗯、 责任感还是比较强的。 其实我觉得也跟在咱们学校学习的过程中也有关系，因为、 嗯。 在学医的过程之中啊，很多时候我印象中，我当时我有同学学医的，他们第一门课基本都先教医德， 对，德 对吧， 德很重要， 嗯，都先教医德、 嗯， 其实就是个人品德的一个延伸， 对，对， 所以呢，来这所学校，刚才这个施主任非常骄傲啊，这一方面在就业上非常的有强势，第二方面还有各种各样的招生的计划，包括这种定向班的招生， 对， 我再来问一下，就是咱们除了定向之外，其他的这种这个普招。就是像这个统招的这个专业， 嗯， 三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招生，那他毕业就业基本去哪儿？ 这几个专业呢、 嗯、 包括我们的检验影像这些专业、 嗯、 基本上我统计了一下， 嗯， 去二级以上二级医院的都很少， 嗯， 基本上都在三级医院， 都是三级，三甲三乙， 对 对, 对, 对， 嗯， 都在三级医院，而且这个我们家长经常有一种质疑、 嗯、 现在医院里边都是研究生了、 嗯、 博士后了、 嗯、 你们这专科能分吗？ 行不行啊？ 对，因为、 嗯、 因为我们的学生、 嗯、 他不是那个行当，他是技术类的、 嗯、 啊，他是不是说要是一个要做诊断呀、 嗯、 说医生来了我给你判断你这是什么病， 嗯， 通过各一系列的这个他不是、 嗯、 他是技术类工种、 嗯、 他的操作没有那么难， 它是需要规范化， 对，就是规范化， 嗯 啊，要有一定的专业化， 嗯， 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三年这样培养，您强调的这个德，一直我们学校秉承的教学理念， 嗯， 就是培养做人， 嗯 啊，一是技能，一是做人，这两方面的培养是我们的重点， 嗯， 所以说不要考虑说专科的是不是不能进医院， 嗯， 我告诉我们家长，我们 专科比别的医学院的本科都好进， 对，因为它不是临床，它是医技。 是 啊，这点一定要明白。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来说，就是对于培养学生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进行一个不能叫速成吧，但是它能够形成一个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 对，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卫生职业学院的专业是有一个相应的优势的， 对 吧？ 对。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三个专业。那么，检验技术、影像技术听起来就比较容易理解，一个是可能是、 嗯。 体液的那种检测， 对、 哦、对吧？ 对， 然后或者其他的一些检测，比如说切片检测， 对。 那另外一个是影像技术，可能就是咱们常说的什么 X 光， 对，放射科 B 超， 对对， 然后 CT， 对 对 吧？对对， 那核磁， 对 对，就是这些， 对 啊。另外呢，康复治疗技术是干嘛的？ 抗生素技术呢，实际上呢、嗯、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现在也在鼓励，就是急症术以后、 嗯、 急症病情这个恢复在恢复期的时候、 嗯、 越来越引起现在我们百姓的关注。 嗯， 就说我这个急性期我着急要住院， 嗯， 好，在恢复期的时候没人管我了， 嗯， 就是医院的周转病房很快， 嗯， 那么在恢复期的时候，我们这个就应运而生的这个康复专业， 嗯， 这个其实是跟我们现在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对卫生行业的需求是有很大关系的。 嗯、 另外一个大家看了，就比如说我这个康复的时候，我身体这个骨头断了，我的骨头断了、 嗯、 我比如说拿我做比较，我的骨头断了、嗯、那么我后期效功能恢复的时候、 嗯、 这个很重要，这必须有康复师， 肌肉 科学的，对， 科学的 很专业的，让给你指导做这个康复、 嗯、 其实我们考生们和家长们还有一种传统观念，康复是不是只限于肌肉断了、 嗯、 骨头断了、 嗯、 不是，包括我们的语言康复， 嗯 啊，包括我们的心理康复， 嗯， 包括我们的咀嚼康复， 嗯， 等等一系列的康复是一大门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而且 细分， 对，细分的。然后我们这样的学生，包括我们的实习院，大家就能看出来、 嗯。 你比如说我们的实习学生， 嗯、 我们放到了宣武一部分， 嗯， 刚才你提到的老年医院一部分、 嗯、 就是老年康复， 嗯， 还有北京康复中心。这是这个我们这个在政府的这儿，还要我们跟北京康复中心建立的这么一种机构， 嗯， 它的设备是相当相当的高大上， 嗯， 哎， 很先进， 对，很先进、 嗯、 就是我这家医院因为我们负责实习，我们都走过、 嗯、 然后如果我们家长如果再不理解、 嗯、 建议偷偷摸摸到医院康复科看一眼、 哦、 你就知道我们的学生会在那儿干什么？ 嗨，也别这个偷偷摸摸的，咱就挂个号， 别干扰人家吧。 咱们挂，倒是有点占医疗资源了。 对对对，对，我们就看一眼 啊， 你就知道我们的学生在那工作环境、工作场景是什么了。康复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行业，将来。 那咱们是当大夫还是当护士啊？ 也是康复技师。 康复技师， 对， 啊、 嗯。 行，这挺好，就不会像原来比如说生了病了出了院以后 没管、 啊、找一护工，然后跟家里就是伺候饭， 对， 翻个身擦擦身体， 对， 这就叫康复了， 对， 并不是， 对，还有特别者原来大家看了这个康复是不是我这不那么疼了、 嗯、 就国家不管我呢，走医保， 嗯， 他仍然是走医保， 哦， 所以我们的全民健康在这块体验的特别明显。 其实我突然想到原来我曾经就是颈椎不好的时候去过一个北京按摩医院， 嗯， 听起来像是一个这个按摩中心似的，不是、 嗯、不是 是医保的，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比如说颈椎的问题， 对， 肌肉的问题，这其实都是医疗的问题， 对 是都可以走医保的， 对对对、 啊、都可以走医保的， 对 啊，对，大家不要有这样误区。 对， 那也就证明了其实每年那么多人做手术， 嗯， 那么多人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的事件，也就意味着这个康复治疗的，按您这么说的话，它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相当火， 是相当 火， 嗯，您算过缺口吗？大概缺口都有多少？ 反正现在有一个数据啊，就是现在所有的您要评三级以上医院， 嗯， 是必须设立康复科的， 哦， 这是国家的一个硬性规定， 哦， 啊，而且现在也推向基层医院，因为康复更适合在基层开展、 哦、 要求基层医院比如说我们的乡镇， 嗯， 卫生院这个层面 社区 也必须设立康复科，现在很多是没有的，您想这缺口有多大？ 哦，那这个一看这个是很需要， 对， 但是呢究竟能挣多少呢？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能简短的来说一下吗？ 我们的所有的专业如果因为我们的专业跟其他的行业是不一样的、 嗯、 必须在你毕业以后也拿到了相关的证书了、 嗯、 但是认为你面对的是生命， 嗯， 是人、 嗯、 还得有老师上去带你一段时间、 嗯、 那么一般一年 代管， 对，带你一段时间，就是师带徒弟嘛、 嗯、 也要带一段时间，那么一般的就是一两年以后， 嗯， 几乎我发现这些毕业生比我的工资啊，比我的薪水啊可能要高得多。他们人事处嘛，让我们用人的时候也讲、 啊啊啊、 你们的学生到我们来以后一般的年薪在平均就在20万以上。 是刚才我们说检验影像康复都是这样的一个数吗？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他是学机电专业的。 那您需要我这样的然后再考一下吗？明天很好，这其实就说明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的话，高考呢是人生的一次选择的机会，但不是你人生唯一的一次选择机会。你人生总有各式各样的机会，当你有一天能够发现自己真正的需求的时候，你仍然有机会。你刚才那时候人说了40多岁我们仍然可以再次去选择，我们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或者说更跟我们的生活更贴合的这样的一些专业，你永远有机会，只要你想，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对 对吧、 嗯、 非常好。跟您聊的真的特别愉快，我也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新方向啊。好，我们还要说一下这个注意事项吧，就因为这个有一些这个报考的一些事项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注意事项大家都看到了，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薪资和待遇啊，工作也好找，但是我跟我们考生强调一下呢，就是你一定要有志献身于卫生行业，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因为有时候 钱不是白拿的，是很辛苦的。你要有一奉献，有一份爱心，这是一个基础。您只瞄准了这个钱了，恐怕你还真做不了这行业。这是第一， 你可能挣不着这钱。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学校培养这块呢，在这方面很注意。还有一个呢，考生会担心一个问题，说我们学你们这个专业费劲不费劲？其实我来之前，我们教研的人员还跟我谈，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职业教育，我们的课程设置是根据我们现在考生的水平来设置的。如果我们上的课考生听不懂，那我们上的意义就没了。所以我们的课程设置，我们的难易程度，又要你完成学业，懂得知识，懂得专业，还要让你呢能够学得会。我们是在这样做考量。还有我忘了补充一下啊，我们这个定向生的这个概念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免学费免住宿费，签订协议以后，您的编制属于区县卫计委的正式在编职工，就编制， 就是上学的时候就是事业编了，是吗？ 不是，您上学以后这些免，一旦工作了那就是正式事业在编人员。这个也强调一下。 懂了，这个而且还得补助生活费吧？ 对，就是事业编。 真好。 而且卫生行业，我们对基层的这块，包括北京市卫计委的精神来着，非常关注民生问题。 对， 所以说如果到基层去了，除了你的事业编，还应该有事业那个基层补贴，这个也是很可观的。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定向的一个要求。那么对于考其他的，刚才我们说的检验、影像跟康复治疗，有没有其他的说各种各样的这种要求？比如说眼睛啊？ 这个体检这块呢，大家可能我们刚才跟交通两位那个轨道交通的专业有点相似，就比如说你的色盲色弱，你肯定不可以的，那会出人命的，一看判断错了出人命了。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求体质还是相对来讲好一点。比如说我们自己身体条件很差，我们的工作岗位劳动强度也是很大的，大家不要穿的白大衣好像很悠闲，他们是很繁忙的，所以呢体质这块呢还要求呢相对来说壮实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身高这块，你太矮了恐怕有些操作做不了。 康复的时候，比如说你的对象是1.85米的，你只有1.5米， 对，你够不着，不是不用搬，但是你根本就够不着台子。所以这一会儿呢，还是考量一下我们的这些状况。 对，就是你尽管我给你招进来，最后你就业没法救， 对 吧？这些 对，把你坏了，反正是。 对，好的，这就是一这样的介绍。那么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各位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里面给我们留言，我们也可以向北京卫生职业学院进行这样的一个提问。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走进下一所院校了，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有请。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是北京市交通委直属的唯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学院为首都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技术和管理职业人才，形成了鲜明的交通职业教育特色。学院是北京交通职教集团的核心院校，与北京市交通大型国有集团公司及世界知名企业紧密开展校企合作，所有专业100%采用订单式培养模式，毕业生实现专业高对口率和高待遇就业。在市教委和交通委的指导下，学院借助于国际化办学模式，引进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职业本科课程，为学生可持续发展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是我们2018年高招直播咨询的最后一期。那么最后一期的最后一所院校，我们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的副院长贾东兴，贾院来做个节目。贾院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这个作为真正大咒节目中的大咒啊，这个 压轴大戏， 对，这个您是最重要的了，然后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刚才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请胡老师介绍一下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请您介绍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可能很多家长跟考生啊会有点糊涂，而且包括专业设置上有一些是类似的，名称上看着类似的，但究竟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还想让您出来给我们咱们正面 PK 一下。当然我们也欢迎胡老师随时再 PK 回去啊，这个先请贾院咱们再来这个说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也是基于事实啊，两所学校呢确实从 兄弟院校 非常相似，为了这个让考生家长啊听得更清楚一些呢，我简要的解释一下。这个第一点呢，应该说这个我们是行业上，就是交通行业办的一所职业院校。这个交技院啊，就是胡老师这所院校呢，更多是昌平区这个区属的一所院校。所以一个是行业，一个是区域。这个家长们可以做一下这个区分。那么既然我们是行业，刚才这个片花里边也提到了，是北京市交通委直属的唯一一所公办高职院校。这个交通委的主任啊，李先忠主任，是目前李主任是我们学院的院长。也体现了这种行业背景、政府背景、政府主办这种行业充分的行业优势在这里边。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这个应该说我们在办学定位上啊，这个更多的是立足交通行业，服务首都经济。也为当前这种京津冀协同发展呀，做我们的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更多的体现在这个交通的这些方面。目前学院定的这个办学使命就是做交通行业职业人才的孵化器，做交通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守护神，这个更多的为交通行业培养这种职业人才。所以在这方面呢，刚才跟胡老师那块儿可能很多专业我们都是相似的，但是更多的呢应该说作为交通行业职业人才，我们是主供给渠道。是这么一个定位。 我们量大。 基本上是。 好。 第三块呢，就是服务的对象和服务的面度也是有所区别的。这个应该说呢，这个我们目前所有的专业呀，这个特别是今年北京高会统招涉及的四个专业群，都是我们体现我们交通行业特色的专业群，包括轨道交通，包括汽车服务管理，包括交通管理和信息，还有我们的道路桥梁建设，这四个专业群都是充分体现我们北京交通行业特色的这个专业。特别是在轨道交通方面，刚才胡老师也说服务北京地铁，确实我们都是2005年、2006年开始开设的这个轨道交通相关专业。而目前呢应该说轨道这一块我们是服务四家运营公司，北京啊，这个轨道交通方面一共是四家运营牌照，北京地铁、京港地铁、轨道运营公司和京城地铁。 京城、 四家运营公司目前呢都和我们有非常深厚的这种效益合作关系。大体是这么个情况。 这也是说了我们刚才整个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啊，也是这个只有交通委来主管主办的这样的一座这个高职院校。所以在这个近水楼台呢先得月啊，你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包括是在这个培养人才上面，那刚才也是谈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大型的国企都跟我们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深度的校企之间的合作啊。 对，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以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把这个招生计划然后跟我们再来说一下。 好的。今天我也看出来主持人安排这个次序啊，首先是女士优先，让胡老师先上，然后呢我估计也是按照我们这招生计划的次序这么排的序，胡老师这儿是400多人，这个石主任这是100多人、到我们这儿就变成2位数了，87个计划。应该说我们总体的高招计划还是挺多的，但是呢涉及到我们北京高职自主招生啊，外省的招生啊，包括我们5年一贯制和3+2中高职衔接的转段，都占用了一部分计划，到我们北京高会统招这块只剩87个计划了。所以在这儿呢，对，我也想，虽然87个计划显得很少， 专业行不行啊？别到时候剩下的都是不好就业的专业，我们家长就不乐意了。 对，我就想跟考生和家长要强调的，我们是拿最好的专业，只为最好的考生。 真好。 最好的专业， 特别暖心， 最好的你 啊，特别暖心。那有什么专业呢？ 目前这个827个计划呢，主要也是涉及到四个专业群， 嗯， 比如说轨道交通专业群， 嗯， 我们涉及到轨道交通运营， 嗯， 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嗯， 和轨道交通车辆三个专业， 嗯， 一共呢涉及到70个招生计划， 嗯， 这87个计划里边有70个是招轨道交通的， 嗯， 文科呢是31，理科呢是39， 嗯， 是这么个计划分配， 嗯， 我们汽车服务与管理专业群一共才5个计划， 嗯， 文呢是2个，理是3个， 嗯， 交通管理与信息工程的专业群呢是7个计划， 嗯， 7个计划里边呢我们文是2， 嗯， 这个理是5， 嗯， 最后一个呢道路桥梁专业群，我们主要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是涉及到是我们市政路桥的订单班， 嗯， 5个计划，文是2，理是3， 嗯， 一共是87个计划。 嗯，刚才您谈到了这个城市轨道交通、汽车服务管理、交通管理信息工程、道路桥梁工程这四大这个专业群里面的这些专业都已经列出来了。 嗯， 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是在城市轨道交通这边，咱们跟胡老师那边非常相像。 嗯， 那么那究竟有没有什么区别？还是说其实类型差不多？那么就业方向也差不多呢？ 这么说吧，这个城市轨道交通专业这一块呢，应该说目前。不是吹啊，这个说的不对的地儿，胡老师可以进行这个纠正。 嗯， 目前应该说，在北京城市轨道交通专业这一块， 嗯， 这个我们拥有北京最好的，也是全国最好的城市轨道交通的实践教学基地。 嗯， 而且目前我们这个基地呢，有2台真车。 嗯， 就是搭建这种人才培养的这种主渠道。 嗯， 和这个北京地铁呀、京港地铁和建管公司等这几家企业， 嗯， 进行密切的效益合作。 嗯， 一方面培养学生，一方面也服务企业在职的员工。 嗯， 所以呢，我们引进了2台真实的轨道列车。 哦， 这是目前在全国呢也是唯一的。 哦，直接在学校就可以开地铁了，是这意思吗？ 对，对， 啊，这个确实是还挺厉害的。 而且目前呢，我们这个城市轨道交通专业也是全国城市轨道交通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单位，在我们学院。 哦， 啊，就是说它涉及到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方案、课程的开发， 嗯， 包括。全国轨道交通方面的教学资源库各项工作呢，这个单位啊，这个主持这些工作的单位都是我们这 儿。 就 是从专业力量上啊，就包括硬件设施上， 对， 也是投入了很大， 对， 投入了非常大， 科研各方面。 另外呢，我们看到在汽车服务与管理这块啊，有一个叫做新能源汽车，又是叫做特斯拉汽车服务人才培养项目，这个专业大家可能很感兴趣。那么究竟我们最后毕业就业是在北京吗？ 是这样，这个可能关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考生和家长都会注意到，这几天啊，尤其近一段时间，特斯拉要在上海建一家这个生产制造企业，这也是特斯拉包括上海建的最大的这种外资的企业。那么特斯拉大家都知道，在新能源车方面啊，它应该是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电池技术和超强的这种设计能力，而且呢也瞄准这种智能网联汽车呀，在快速的进行发展。特斯拉呢应该说也是新能源这个时代，也代表着这种新能源时代加速的到来。所以我们呢目前是在和特斯拉合作，全国唯一的一家校企合作的学院。我们首期学生目前在全国特斯拉的这个服务中心正在进行工作。而且下一步我们也要建设这种特斯拉实践教学的这个基地。它服务的面向不仅仅是北京，也是面向全国。 而且在7月12号，咱们北京市长陈吉宁也会见了美国特斯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先生一行。我们看到陈市长也是说到将全力支持特斯拉在京发展。其实这对于我们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招生专业啊，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利好。 没错，为什么说特斯拉的到来是新能源时代加速时代的到来呀？其实也是在这里边有很深的意义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谈到的就关于道路桥梁工程技术。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男生去会比较好？ 也不是。 这 个我们这个专业呢，其实更多的在道路的养护、维修、检测方面，这个更多一些。这个可能在施工现场啊，这些我们更会更少一些。因为本身我们这个专业拥有全国甲级资质的一个检测中心。像我们很多校友啊，目前比如说在朝阳市政啊，这个在北京这个路桥养护中心啊，都是做这个 路检和桥检的相关工作， 嗯， 也是他们更多的为政府主管部门和施工企业提供相关的路面的状况和桥梁状况的一些数据信息， 嗯， 那么需不需要维护，需不需要检测， 嗯， 造价是什么情况，监理各方面的，他们都更多的是做一些管理性的工作。 嗯，好的，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工程技术方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另外呢，我们看到在交通管理与信息工程方面，我可能要让您逐一解释一下他们究竟是做什么的啊。 好的，好的，嗯， 包括像智能交通技术运用，就是大数据应用，还有包括民航运输、空港服务。空港服务这个可能大家就会比较好理解，但是这个智能交通技术运用，尤其交通大数据应用这个东西，最近大家都在说大数据，然后这个东西咱们准备教什么，最后去哪儿？ 在我们北京市交通委啊，专门有一个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 嗯， 我们简称叫 TOCC。目前呢，应该说它的很多员工都是我们的校友， 嗯， 而且呢，有的毕业生已经成长为运行监测组的组长了， 嗯， 他们更多的呢是把很多这个路况的信息进行综合的判断和分析， 嗯， 来发布这个路况的相关信息，更多的为路面交通的环堵工程做自己的贡献，也是为了方便老百姓的出行。 嗯， 目前这个专业呢，就是交通大数据应用这个专业，更多的就是采集数据，进行数据清洗、分析、统计， 嗯， 然后发布相关的数据，这些相关的工作。 嗯，所以呢，这个其实学的也是一门技术，而且这个技术，现在看起来未来的前景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大数据，你尽管你想象中是觉得好像电脑替代了人的工作，但实质上如何去优化程序， 没错， 如何去让这个城市的运行的一些标签跟参数，因为它随时在变化的， 没错， 嗯， 其实这也是像智能交通和智慧交通啊， 嗯， 这个正在进行大踏步的跨越。 嗯，在这个阶段其实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的投入，我们才能够做足够的样本进行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嗯， 也是这个响应了我们整个北京市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需求和趋势。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空港啊，这个空港服务，我记得我之前咱们那次做节目的时候，咱们还有一个空乘，对吧？ 对。 这个空乘空港直接能互转吗？ 空乘服务更多的是为上天做准备。 嗯。 空港服务呢，更多的是体现这个地勤。 嗯。 是我们在乘机过程当中啊， 嗯， 如何指挥飞机， 嗯， 这个进入这个空港，这个进入指定的机位， 哦， 更多的是做一些地勤方面的相应的工作。 哦。 今年呢，我们已经有十几个孩子在这个首都机场， 嗯， 在这个国际航北京国际航空公司， 嗯，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已经开始就业了。 哦。嗯，他们就业那。他们主要的去向是做什么内容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航站楼里面可能会有这个咨询服务的问询处的人员，工作人员， 嗯， 有一些可能是值机柜台的服务人员，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在贵宾休息室的服务人员，然后甚至包括是行李的那个这块的服务人员，包括安检的服务人员， 嗯， 那咱们是在做什么呢？ 您刚才提到的这几块岗位啊， 嗯， 都有我们服务的学生， 哦， 都有我们服务，包括指挥飞机这个进入指定机位， 塔台吗？ 不是塔台， 哦， 就是直机啊， 哦， 这一块，都有我们的学生进行相应的服务。 哦，好的，其实这也是体现了我们的专业的就业的多样性啊， 嗯， 就是你学这个专业以后，其实在航站楼里边各样工种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一席之地， 就业岗位，对， 一席之地， 对。 好了，那这个基本上把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专业都做了一个详尽的一个介绍。那么在这些详尽介绍里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薪资的情况，因为我们的专业比较多啊，不像这个位置那就仨专业， 嗯， 这个不太一样。那么在咱们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薪资的情况，包括就业率的情况？ 好的， 嗯。 总体我们连续这几年的就业率的统计啊，都是第三方啊， 嗯， 统计就业率在99.5%左右以上， 嗯， 这个总体的就业率。 嗯， 那么薪资的状况呢，应该说这个我们比如说轨道交通专业， 嗯， 我们服务的这几家地铁运营公司啊，它的薪资状况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目前来说呢，这个北京地铁刚才跟胡老师说的情况差不太多，这个刚就业呢，这个运营专业大概4000块钱。这个车辆专业呢5000块钱左右，相对来说工作还是比较稳定。当然说这个薪金这个钱数是拿到手的，是吧？ 嗯， 这个 嗯， 实际的钱数， 嗯， 不算这个几险几金， 嗯， 这个相关的情况。那么这个京港地铁和这个轨道运营， 嗯， 这个相应这几家公司呢， 嗯， 相对来说工资薪金水平会高一些， 嗯， 会高一些。 这个平均这个在涨1000块钱左右的样子。 嗯，差不多年薪到7-8万， 嗯， 差不多。 像我们这个职业本科班毕业的，嗯、像我们轨道专业目前服务轨道运营公司的、 嗯， 有些小孩啊，已经这个晋升为督导员了。 嗯， 这个年薪大概在10万块钱左右。 哦， 嗯， 这几年能晋升啊？ 他去年刚到岗，去年刚开通， 一年就晋升了。 对， 哎呀， 成长速度还是蛮快的。嗯， 哎，这个我进。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到今年为止11年了，一直在原地踏步，一点晋升都没有。 您基础比较牢， 又要换专业了，看来。其实人在不断的进步过程之中啊，就是你这种获得感有的时候比薪资的获得感可能会要更强。 嗯， 尤其是你要从一个技术人员跨升为一个管理人员的话，这个跨越其实对于你未来的发展是有很好的一个好处的。 嗯、 为什么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公务员都要从基层去选公务员、 嗯、 就是因为你有一些基层的工作经历以后你再去选拔然后再去做管理可能会更好。 没错。 包括我们现在其实也是这样的。 嗯、 好，那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薪资的情况。嗯，还有没有要介绍的其他的一些情况？ 嗯，我们其他专业呢、嗯、相对来说像我们汽车专业、嗯这个薪资状况就比较高了。 嗯， 目前服务特斯拉的相关服务中心啊， 嗯， 实际上他们目前实习的工资都处在保密阶段。 哦、 上次我也说过，这 哦， 不允许对外宣传、 哦， 应该是只高不低。 啊、哦，100万以内吧， 肯定是以内，肯定是以内。 啊、 目前我们这个专业除了培养这种专业技术人员以外， 嗯、 其实更多的也是培养这种创业的合伙人。就更多的体现大学生双创这一块， 太好了。 嗯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报考的指导意见吧，就是关于分数线的这个情况。 嗯， 大概， 综合这几年，特别是去年的情况，我们文科大概在155分， 嗯、 去年，最低分155分， 嗯， 语数外3门，我们理科呢是在180分， 嗯 嗯，基本是这么个分数线的情况。 好的，那个关于身体条件这上面呢？ 身体条件呢，我们主要是两个专业，一个是城市轨道交通专业， 嗯、 另外一个就是民航这个空乘空港专业。 嗯， 一个是对身体条件，身高呢有一定的限制， 嗯、 都是要求女生在1.6米以上， 嗯、 男生在1.7米以上。 嗯， 这个而且呢还有一条呢，就要求政审必须合格。 嗯 啊，政审必须合格。 好， 其他的呢，更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的网站和我们的招生简章就可以。 嗯、专升本咱们是对口哪个学校？ 专升本只是我们孩子这个学历晋升的一条途径。 嗯。 我们对应的是北京联合大学和北京建筑大学。 嗯。 也是按和其他高职院校都是一样15%的推荐。另外呢，我们还有本身轨道专业呀、 啊嗯， 我们在校内和北京交通大学和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联合办了一个职业本科班。 哦。 每年只在轨道交通专业招一个班。 哦，招一个班。 对。 因为正好问到这个问题啊，有一个听众朋友想问，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可不可以专接本？对应哪个学校？ 我们那个康复疗技术专业是有专接本的，对的是，城市学院。 哦， 嗯， 就是康复那个专业， 对 吧？ 但是我要加一句， 嗯， 就是比如说影像专业， 嗯， 现在本科办本科的高校， 嗯， 今年才有首义才申办下来， 才第一家， 第一家刚办下来本科， 啊、 以前没有，所以我们也将来会努力吧。 好，好的，这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嗯、 未来孩子就有更高的这个升学的一个期望了。 嗯， 好，那个贾院长还没有需要去提示大家的。 别的情况没有。 嗯、 这个 咨询会呢？ 咨询会呢？这明天有3场高职的这个专场的咨询活动。 嗯、 另外一块呢，我们周日呢还举办校园开放日， 嗯、 有意向的考生和家长可以到学校，这个我们开放校园， 大兴校区是吧？ 大兴校区， 嗯、 对，更多的让考生和家长进行职业体验。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历时5个多月的这样的一个高招咨询在今天将会告一段落，也感谢各位听众跟考生跟家长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也希望所有收听我们教育面对面或者没有收听我们教育面对面的朋友们都能够获得一个璀璨的人生和未来。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石老师、胡老师以及贾院长做客节目。我们将会继续努力的为我们所有的考生服务。我是姚迪，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祝各位好运，拿到自己理想的录取通知书。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